北京时间早上8:05，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天气情况吧。看看这个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其实预报已经显示了今天呢是有雨的天气，也提醒各位一定要出门带好雨具。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8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空气质量不太好，有轻度污染。 早出门的朋友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但是无论如何不要因为天气心情受到影响。 没错没错。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说的是一个成语。 是的。一个成语带来的感受。 或者是两个成语。豁然开朗和恍然大悟拼在一起。豁然大悟是什么样的体验？ 对，就是一下子明白过来，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哈。 你还别说，生活当中总会有迷茫的时刻嘛。 对， 遇到了迷茫困惑的时候，说不定别人的一句话或者你自己想啊想啊想， 突然间 就顿悟了。 对对对对，一下子明白过来了。 没错，来说一说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 我们首先来说资讯吧。原来是这样的音乐学院呐，看看人家。最近呢这个信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的领导为了鼓励这个学生们考研，这个学校发放了100元的购物卡，这个也是为了鼓励暑假留校考研的同学。那么这所学院的音乐学院领导给留校考研的同学每人发放了一张100块钱的购物卡，让学生呢可以购买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再买点像牛奶啊水果啊这些补充一下营养。网友都说了，嘘寒问暖真的不如打一笔巨款过来呀，这么贴心的学校真的可以有。 真的，我觉得这种形式又实在， 是 能让学生真真正正的受到鼓励哈。 而且100元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还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 是呢，是呢。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吧。继续来看我们是谁刷爆了朋友圈呢？原作者的故事呢，却有一点点心酸。那近日呢，一组咆哮式的《我们是谁》这个漫画是火遍了网络。谁能想到这个漫画的原作者，美国的漫画家艾丽布罗什，竟然是一位抑郁症患者。那他的书呢，曾经获得比尔盖茨的推荐，说呢，我又熬过了一天，明天还得继续熬。是他自己叙述当时得抑郁症的感受。 听他这样说也是挺心疼啊， 是 希望能够早日的战胜这个病魔啊。来看医护人员4个小时写了20张纸条，帮助着聋哑产妇顺利生产。最近呢，这个青岛医护人员写下了20多张纸条，引导一位即将分娩的聋哑产妇。这个纸条上面写着：深呼吸，憋住气，加油，再努力一下就要做妈妈了，就是很能够鼓舞士气。 是 平时呢，这个很喧闹的产房也没有这个产妇声嘶力竭的这种叫喊呀，只有简单的手势，还有一张鼓励的纸条，一张一张的鼓励纸条。那么最终呢，产妇也是顺利分娩，是一个很美好的故事。 是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真实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当下那种感觉是真的不能够用言语去形容的。 没错没错。 继续来看这个驾考新规10月起实施了。那么新版的驾考标准呢，将于10月1号正式的实施。那驾驶员考试的操作和评判的标准将更加的严格，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科目二的倒车入库、侧方位停车有了时间限制。那根据驾考的新规呢，考生必须要在210秒内完成驾驶车辆的倒库，也就是正道和反道，那么出库一系列的这套程序，而且中间是不能够有停车的。一旦中途停车、超时等情况出现，会判不合格。 这个考试要求越来越严苛了，也希望考生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先把这个基础这些基础操作呀，基本的这些驾驶的要领一定要这个把技术给练瓷实了。 这是好事儿。 没错，等到考试的时候也要从容不迫呀，心态要放平和，一定可以顺利通过考试的。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猪队友啊，望风者只顾打王者荣耀，结果呢这个赌船也是被警方一锅端了。最近江苏西山的警方呢将一艘聚众赌博的渔船给一锅端。抓捕的行动当中，警方原来以为会被发现，但是因为这个 赌船上的望风者竟然没有做出反应。后来才知道这个望风者呢，当时直到被捕之前吧，都仍然在低头玩着王者荣耀，玩的还是挺投入的。那么王者荣耀也表示了，对不起，我是个卧底。 真的，这是近期听到有关王者荣耀的一件好事儿。 对对对对对，还真不是被黑了。 是， 嗯， 继续来看，哎，情人节。离情人节大概只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了，又到了情侣们撒糖的日子，那么单身汪们被虐的日子，哎，七夕应该怎么过呢？是看电影啊，或者是有主题乐园，哪种才是情人节的正确打开方式？估计到时候情人们哈，会高调的示爱。 哎， 来看，那么美团点评研究院根据其生活服务电商平台的数据发布了浪漫经济大数据报告，那报告显示在情人节买单大战中，女性是完胜男性的，成为了买单的大户。 嗯 嗯， 哎，所以很多女性其实在恋爱当中也是经济很独立的，有着自己就是独立的这种主张。嗯，包括说买单的时候也是啊，不用男朋友来替我买单，自己来。 对，就是为了体会到这种浪漫的感觉嘛， 嗯， 可以去设计一些节目也挺好的。 哎， 嗯， 来看一下，99%的人洗澡顺序都是错误的。哎，这种标题特别容易出现在我们的朋友圈里，尤其是这个父母们发来的朋友圈。 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洗澡的正确顺序应该是怎样的呢？先洗脸，再洗身体，然后最后洗头。说到第一步洗脸，那么因为毛孔遇热会膨胀，所以呢趁着毛孔大门刚刚开启的时候就把脸洗干净。第二步洗身体，洗澡的时候水温应该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时间呢在20分钟以内为宜。第三步洗头发，那么头发呢在这种蒸汽当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滋润，这个时候再洗头感觉是最佳的，所以正常的洗澡顺序应该是洗脸、洗身体和洗头。 嗯， 我从第一步就错了。 我也是， 嗯，基本都是先洗头哈。 对，所以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顺序纠正过来哈。 没错， 倒过来就对了。 是的。 继续来看，这是一个大家会点赞的行为哈。 嗯， 来看行车记录仪中的这一幕呢，是发生在云南的普洱。那么在8月17号的时候呢，该车主驾驶车辆正准备驶过斑马线的时候，一位大人和一个小孩这样过马路，这个时候呢车主就主动在斑马线前面停车让行，而小孩呢则是给予了鞠躬致谢。 嗯， 那么是为让行的司机、行礼的路人点赞。 对， 嗯， 应该是很暖心的一幕。 是， 嗯，就是那种互相理解、彼此尊重， 对， 是让我们最感动的。 嗯， 来看一下，还是一个小朋友，这个是最近呢美国堪萨斯州一架飞机上，2岁的这个小男孩走过机舱过道的时候，他和飞机上的每一位乘客就是那种鸡犬一一鸡犬，而且呢每个乘客都还很配合他，场面也是非常的暖。 嗯， 看那个视频了，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被他那种童真的可爱给感动了。 这个小男孩应该是体会到了就被所有人支持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哎呀， 嗯， 让孩子保有童心真的是很美妙。 嗯，继续来看下面这位小男孩就没那么幸运了。 嗯， 来看重庆开州区汉丰湖边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小男孩在浮桥上玩耍，突然失足掉进了湖中，在水中挣扎了15秒钟后，之后呢被好人救起来了，而孩子的爸爸一直在旁边玩手机，直到好心人啊救人闹出了动静，男子才发现自己的孩子落水了。 嗯嗯，很多这个孩子发生的危险责任都是在这个监护人没有监护到位啊。 对， 来说一说这个有坑娃的爹就有这个坑妈的娃。来看看，这是妈妈80万财物装到了袋里，结果被8岁的儿子当成垃圾给扔了。最近呢在陕西，一位女子是为了出门方便，她将银行卡等等价值大概有80多万的一个财务的东西呢装在了袋子里，然后随手放在了门口。没有想到的是呢，这被8岁的儿子当成垃圾拿出门给扔了，最后通过民警终于是帮助找回了袋子，虚惊一场。 我觉得这位妈妈也是非常有底气，财大气粗啊。 啊， 就这样把财物放到一个袋子里，还放在门口， 所以孩子才会当成是垃圾啊。 哎，是， 嗯， 孩子也是很勤快的一个，平时家教比较好。 没错。 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豁然大悟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一首来自周杰伦周董的歌《3年2班》。 紧张，我是三年二班，我专心打球的侧脸还蛮好看，黑板是吸收知识的地方，只是教室的阳光那眼神我不太喜欢，没有长长的自然，每个比较漂亮，这都是在隔壁班，还有考卷的答案，我刚好都不会算，没关系，再继续努力，没关系。为什么想的事去说不能？为什么那些想法我简单？为什么女生不喜欢男朋友？为什么 首周杰伦的三年二班， 哎，伴随着乒乓球的声音，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话题了。 是是，你知道吗？就是每次咱们节目当中，比如放一段音乐，然后这个歌曲结束了，马上要继续开场的时候 啊， 那个时候我都是有一种，就是突然之间恍然大悟啊，要开始了，要开始了。本来还沉浸在音乐当中啊 啊是。 来，我们来聊一聊吧，各位也赶快这个清醒一下，我们聊的是豁然大悟是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体验。 嗯嗯，我昨天还特意的查了一下这个豁然大悟和恍然大悟的区别。 好用心啊，这俩是有区别的是吗？ 没有，我查的结果就是这两个是近义词，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哎，其实可能就是豁然开朗和恍然大悟拼在一起了，感觉像一个新词儿。 哎，总之就是一下子顿悟的意思。 是的， 所以就是说一说是什么让你一下子豁然大悟或者恍然大悟了。 看到这个朋友的答案，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会有同感。 就是表情包，他说走出考场翻开书的时候， 对，有的时候刚刚走出考场还没有翻开书就明白了那个意思。 对呀，就是可能你还没有借助于书本，你就交上卷子以后不能答题，以后你突然想到正确答案了。 对，我觉得我在我身上这种事儿一般是发生在比如说让你默写什么古诗啊，或者课文啊，古文呐、给你前半段，然后你写后半段或者后两句的时候， 对对对， 通常在考场上都想不起来。考完的那一瞬间就想起来了。 而且经常比如说你是在有那种古诗词填空的题啊， 啊是， 你经常会就是你可能这整段诗你都记得很清楚， 就是 偏偏那个扣出来的那一段你就记不起来了，或者就是被串了，都是有可能的。哎呀，只能等待最后交上，而且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内心当中是有一点绝望，就想着到底是什么，下了就是交了卷子之后我一定要知道它。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最不能接受就是就本来会的就不多了嘛，终于会了还想不起来，哎， 所以说这知识真的要砸瓷实啊。 是，来看看这位1995怎么永远都睡不醒这位朋友说，就觉得以前喜欢的人原来很普通啊，为什么会喜欢他，就审美疲劳以后吧， 或者是就是情人眼中出西施，可能到你对他真的没有感觉之后，那么看他也就是一个平常人了， 是， 没有那种光环了。 是， 来看这朋友说的也是感情方面，这叫陈秋，他说的也是看透了一个渣男，理智的分手了，想通透了。 对，这也是我估计是在生活中比如谁点拨了他呀，或者他看到一件事情之后顿悟了。来看这位朋友吧，说张个大嘴瞪大双眼，从喉咙缝里挤出一声啊 你演的好逼真呐、应该比如说是那种就是突然之间，然后确实是让你有一种顿悟的感觉的时候，你可能确实要通过一些表现来表达出来，就是这样的，甚至可能还要跺着脚，原来是这样。 对，我觉得这种事情出现的情况挺多的。还有朋友就会提到，可能就是班里那些老生的不是老师的一些小狗腿子呀，讲一道题就感觉他最明白了。 其实人家是在认真的和老师跟着老师的思路在听题， 对， 在互动， 对，认真的跟着老师演呢，就是 明明人家在带节奏嘛，整个班都是一种就是积极向上好好学习的这种氛围， 就前面永远需要一个人后面的人 偏偏被你打破了这种这么良好的一个学习氛围，还不反思一下。 想想看，这个看破不说破是什么意思啊？ 好，懂了。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这个叫蛋黄酥的朋友说了，豁然大悟，就是才知道刚刚自己做了一件多么丢脸的事儿。做的时候可能是冲动或者是什么样，反正当时不觉得有什么可丢脸的，只有想明白了才会觉得后悔吧。 然后越想越丢脸， 就想找一个地洞啊。 来看分手之后你还好吗？这个人说，分手之后在被窝偷偷笑出的声音，就是豁然大悟的声音， 感觉是， 就终于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终于就理清楚了， 对， 还是怎么样？ 尤其是感情这个事情，真的是要自己想明白才行啊！那别人可能不管怎么开导你，都需要你自己去，需要一个顿悟的一个飞升。 对， 是这意思吧？ 飞升上天，然后就 需要自己，对，希望自己就是想明白，真的是， 好吧， 来看啊，这个叫做可爱少女的朋友说了，从认识到分开，其实我们之间的问题很多。以前呢，以为只要相爱就可以跨越这些问题，原来呢，我们之间隔的是深渊。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但是我也不想再回头了。他这也算是一种领悟吧，虽然是多么痛的领悟。 啊，真的是，可能现在就是年纪大了啊，很少听到一些比较浪漫或者刻骨铭心，你们体会到撕心裂肺，就因为喜欢一个人不能在一起，我就怎么怎么样，感觉这种事情离自己特别特别的遥远。 所以我特别喜欢和年轻人聊天啊，就听听他们，哎，小年轻人怎么谈恋爱的， 然后在被窝里偷笑，越想越觉得你们好丢脸呐、 啊，好幼稚啊， 幼稚。 下次遇到了又说再讲个故事给我听听， 让我开心一下， 扮演一下知心大姐姐。 来看七哲林说，有一种这辈子都找不到和我互相喜欢的人了，这种感觉太过强烈。 哦，那他这个还算是有点执迷，并不算是豁然大悟了 啊。不是有句话叫多谢不娶之恩吗？ 要潇洒洒脱一点。 是， 来看呢，这位朋友叫爱幻想的宝宝，他说了，现在才想明白，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一定是父母。 哦，那肯定的了。 哎，这是真理好吗？ 是。来看看这位朋友，叫这个萧叔的猫咪说，人会想起，但无波澜 啊。就是往事只能回味。 这不是，我觉得他这已经不是豁然大悟的意思了，他已经完全看透了人生了一样， 是 都没有波澜了。波澜该有还是要有，好吧？ 对呀、啊、对呀、啊。其实我觉得，不管你到了哪个年纪啊，都不能够好像说出什么啊，我看透了什么什么，好像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对对对，就是在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别人已经开始笑你了。 对对对对对，未来还会有很多的经历，可能会啪啪打脸呢。 对呀、 啊， 来 看呢，这位叫清禅的朋友说，看完数学答案之后，我邪魅的一笑。所以你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 应该是他对了，然后他的那个对手错了。其实以前两个学霸经常会问一道题，要开始辩论。 当我们还在斗图的时候，人家斗题是吗？ 对，那个时候连斗图都不会呀、啊，就感觉咱们孩子就是 啊，我知道了，就那个时候都是 嚼干脆面的时候，人家就在斗题嘛， 哎， 是吧？ 果然学霸的境界。 真的，反正我当时上学的时候，经常看到两个学霸就在一起会讨论一道题，或者是我觉得我的那个证明是对的，我觉得我的是对的，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就在走廊，你感觉他们俩就是在聊天，但是就感觉电光火石的那种，在说一道题，其实你是感觉从心里就是特别敬佩的， 就是不管你凑得多近，你都听不明白的那种，是吧？ 然后呢，默默地晃一晃手中的干脆面，刷刷刷， 嘎吱嘎吱，把心碎嚼到心里去， 就是化悲愤为食量。 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罗三岁，他说呢，顿悟的，自己觉得顿悟的就是，发现如果不能好好爱自己的话，可能也学不会去如何的爱他人。 啊，确实是这样的。 对自己也要好一点呐。 对，心中要充满了爱哈。来看文小胖说，瞬间清醒，也瞬间死心。这又碰上不太好的男朋友了。 是的，是的。还好啊，是彻底死心了嘛。这个刘任性说了，他说呢，考试交卷那一瞬间，突然想起一直没有想出来的答案的时候，那可能也是对，已经交卷了，不能再作答了。 对，那就刚刚嘛，我们那个一起讨论过那种感受嘛， 就记住这种惨痛的教训，这道题可能也能让你有深刻的记忆哈，下次不会再错了。 没错。 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先再告一个段落，一段广告回来，我们接着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下半时段的乌鱼来了，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豁然大悟是怎么样的。 嗯，欢迎各位把我们的想分享的互动内容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 九八六。我们接着来说资讯。这次呢，重庆的超级长步梯火了，网友说：“你听说过云阳万步梯吗？”哎，感觉像一个功夫。最近呢，一名外地游客来到重庆巫山游玩，碰见了这一条超长的石梯，惊叹之余呢，把照片发到了网上，没有想到引发了网友的共鸣，大家呢也是纷纷的这个在网上发布了重庆各种各样的超级长梯，最后云阳万步梯赢了，因为它是给摩托车跑的。网友说，光看一看呀，我腿就开始抽筋了。 其实确实重庆好像就没有那种特别正常的路， 山城 都是山路哈。 我是听说重庆的朋友一般就是吃个火锅也跑到山顶上吃火锅，特别有意思啊。 所以他们一定不惧怕登山比赛。 是。闻着火锅味儿就上去了。 哎， 来看这些防蚊的说法其实是不靠谱的。 嗯， 来看看坊间流传很多说法，比如说蚊子是偏爱某个血型的，其实是没有证据表明不同血型对蚊子吸引力有所差异的。 是。 再有就是驱蚊草的说法，那叶片主动释放的气味其实远远不够驱蚊。 嗯。 第三呢，就是吃碱性蔬菜，那所谓的碱性食物并不能改变血液的酸碱度。还有呢，就是驱蚊软件。那不同蚊子这个翅膀震动的频率和声波的频率范围是有差异的，所以软件模拟的声音是很难对所有蚊子有效的。 嗯，所以呢，有时候也不要轻信一些传言呐。 是， 来看啊，这是一次生气，全身器官都会受到损伤，而各科室的专家呢，也是开出了愤怒药方，希望给我们在生气的时候能够有所帮助。比如说生气的时候，可能最常见的面部表情就是皱起眉头、紧闭嘴唇、张大鼻孔，形成一张生气脸，也更像是一个表情包。那么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之下，那么人们的情绪呢，有的时候是很容易会激动，如果不及时的去疏解，那身体呢就会受到全方位的伤害。如何来帮您排出堵在胸口的这口闷气，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 来看看，首先来看一个生气的人是长得什么样的。 哎，是的， 就像刚刚说的，一张生气的脸啊， 五官都是扭曲的， 对，皱眉、紧闭嘴唇、张大鼻孔，所以我们要疏解啊，生气了，其实有一些地方是很受伤的， 对， 生气除了会表现在脸上，那身体的这些部位也会遭殃的。那首先它是会伤到心脏，那一个汇总了来自美国、欧洲、亚洲和澳大利亚44项研究的统计显示，在以往没有心脏病的成年人中，爱发火、常对人怀有敌意的人，患心脏病的风险是要比其他人高19%的。 嗯，还有就是伤到您的肺，那么情绪冲动的时候，呼吸会变得急促，甚至会出现过度换气的现象，那肺泡会不停地扩张，没有时间收缩，也得不到应有的放松和休息，那肯定会是危害到肺部的健康。 还有呢，就是伤肝，这个 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人知道。美国的维吉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生气会导致慢性丙肝病人的病情加重。那杜克大学的研究发现，爱生气、充满敌意和轻中度抑郁人群的体内中 C 反应蛋白的水平会更高。那么某杂志呢，也是刊登了以色列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么CRP 的水平升高与肝炎和肝损伤是有关联密切的。 嗯，来看还会伤到的就是肠胃，因为呢这个有一项研究也是说了，说生气呢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这个胃肠血流量降低，蠕动速度减慢，食欲不振，严重的时候还会引发胃溃疡。还会伤到比如说甲状腺，这个是生气呢会搞乱内分泌系统的控制中枢，使甲状腺分泌激素过多，久而久之就会引发甲亢了。 嗯，还有呢就是会伤大脑，生气的时候呢脑血管的压力会骤然的增加，对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是， 比如说原本有动脉硬化的人，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脑血管破裂出血，也就是中风的现象。 是的。还有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说，这个生气之后呢还会伤到乳腺，因为呢人生气之后常会表现为这个肋部还有就是乳房、腹部这些地方呢会有这种疼痛的感觉，久而久之就会对乳房造成一些伤害，而且容易发生乳腺炎。 继续来看呢，它可能还会伤到免疫力。那生气的副作用之一呢，就是抑制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哈佛大学的研究发现，那仅回想一下自己生气的经历，就会让免疫系统受到长达6小时的抑制。这只是回想一下哦。所以我觉得跟伤免疫力这个息息相关的，就是伤口愈合也会变慢。那么脾气暴躁的人呢，身体自我修复能力更差，伤口愈合也就更慢。那生气呢会导致人体应激激素的皮质醇的增加，那皮质醇呢则会导致与人体组织修复密切相关的两种免疫细胞的减少，进而导致皮肤愈合的速度大减。 所以呢这个各科室的医生呢也是给朋友们开出了一张愤怒处方。根据不同性格的人，然后呢你可以来对应找到一些缓解 这种情绪的一些办法， 是 比如说针对的是炸药型，就是一点就着，哎呀根本劝不住的那样性格的朋友。这样的人表现呢一般就是容易暴怒啊，可能呢这个说出事之后难以解释或者是弥补的话语之后呢，甚至会做出让人后悔的举动。针对炸药型的这样的人群呢，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第一，等待怒气消解，这个时候不妨做一下深呼吸，或者是心中默数十个数，最好默数不是从一数到十，而是要有规律的跳着数，比如说一四七十十三，这样数数的时候呢，做一点加减法的运算，其实我觉得它可能也是让你就是 转移注意力， 对对对对对，第二就是掌控自己的情绪，稍稍改变表达感受的一种措辞，比如说轻轻地说一句，你的做法让我很生气，哎，这样的话呢会比你可能爆发性的然后去说一些很难听的话要更有效果。 其实我觉得对炸药型的朋友真的是想一个，就算不是这两种方法，可以想一个方法就是真的去转移注意力，要不然真的自己也很难控制。 对对对对， 再来看一下自虐型的朋友们，自虐型的朋友们一般会想一切错误都怪我，那么表现呢是长期对自己宣泄愤怒，容易对自己产生失望和不满的感觉，甚至患上抑郁症。可以这样解决，第一呢是和自己对话，认清真正的责任所在，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就挺身而出把责任揽在自己的身上。第二呢就是要找回自信，在纸上写下自己所有的优点，培养自我价值感，如果难以做到可以去求助心理咨询师。 总还是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再来看隐忍型，这样的朋友呢可能这个满腔的怒火啊都被锁在了心中，表现就是很喜欢用自毁的方式来泄愤，比如说贪食或者是过度消费，还真有这样的，就是也是一种病啊。这样的解决办法呢，首先就是换一个角度想问题，不妨试想假如朋友受到伤害他会怎么做，每个人都有权表达不满意。还有呢就是用建设性的方式来沟通，这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心平气和的和对方来谈一谈，并且提出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就是都不要憋在心里，还是要把它用一种和缓的方式表达出来。 对，不要伤害自己哈。 是的。 再来看一下嘲讽型，是阴阳怪气绕弯子，来看表现的是嘲弄，是被动的攻击性的沟通，刻薄的言辞和古怪的表情是很容易伤人的。可以这样去解决啊，与其绞尽脑汁的去讽刺人，倒不如找到合适的词语直接表达你的真实的想法，清楚的传递信息远比尖锐的讽刺要好，就是与人沟通方面啊。 对对对，有些人确实这个说起话来确实让你听起来很容易被他伤到， 其实他已经生气了但是他又不会表达自己的不满。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方面的有这方面情况的朋友呢也需要调整一下。 是。 再来看一下习惯型，这就是成天一副坏脸色呀，就是看到有一些人真的是你总觉得他在生气，时时刻刻他都不高兴， 一张生气脸。 对，表现呢就是总是习惯性的发脾气，让周围的人承受很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可能渐渐就避免和他接触了，最终呢也导致他成为一个孤独的人。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如何解决，首先就要找到问题的核心，不妨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深入的挖掘一下内心，看看这个自己是不是为一些小事而烦恼，如果无法找到源头也建议去咨询一下心理医生。那第二个办法呢就是察觉愤怒的迹象，当你能够灵敏地觉察到自己快要生气的时候，有各种迹象的时候，就要做出努力及时来平息即将到来的怒气，其实就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嘛。 是 啊。最后一个办法呢就是想象平和的画面，当你被怒火包围的时候试想一下，你呼吸的是一片云，你可以看到空气被吸入鼻子又呼出来，做得好的话呢每次呼吸都会变得深而平静，愤怒也就随之消退了。这是一个技巧啊， 就是每天给自己一段时间让自己平静一下。 对对对， 慢慢形成习惯就好了。 嗯， 不知道朋友们听到这几种类型以及解决方法之后有没有一种豁然大悟的感觉。 希望是这样啊。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说一说豁然大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是一首来自苏打绿和张韶涵的歌《蓝眼睛》。 你的眼睛，蓝色的一面海总是太安静，像是会有暴风雨呼唤一个夏季，也许那天都失去。海面闪着泪，像梦境。你的眼睛闪烁的一面海，平静的叹息，洒了一片碎玻璃，穿过一座岛屿，也许那天都死去。 苏打绿和张韶涵的蓝眼睛。 嗯， 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就是聊一聊豁然大悟是什么样的感觉。 是的， 嗯，一般得有点经历，有点阅历之后，可能也要经过一些年头才能够，就是回想一下曾经的一些事情才能够豁然大悟。 是， 嗯， 得有亲身的经历哈。 嗯，就是铺垫这么多，我是想说一说这位朋友的留言。 好长的一段留言。 是，他叫你好再见。他说呢，十年前呀，有一个同事说喜欢我，然后呢天天在我这个座位旁边跟我聊天，哎，一起说笑。我当时呢以为他可能就是半开玩笑的这种，也没太当真。 嗯， 聊天的时候也只是朋友之间的那种互动。十年之后啊，看到现在的小同事追女生也是天天跑到人家座位上去聊天说笑，仿佛就像当时的我和那个同事一样，一下就明白了，原来当时那个男生是真的对我有好感。 我相信他可能内心也有一点 对这种 好感吧， 感情应该是微妙的， 对， 不言自明的。嗯，只是没有往更深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嗯，就没往上面想，或者是没敢想哈。 啊、 嗯 嗯， 哎， 有了经历才知道啊， 哎， 是吧？再看看，就是前人的经验，再看看后人的这个 经历， 嗯，来看这位叫李萌野的朋友，也是总结的特别的生动形象， 嗯， 啪一声，感觉脑海里面闪过一道光。 忽然想要唱出来， 啊、 什么你是电，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神话、 嗯，对， 嗯， 让我茅塞顿开呀、啊，嗯，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就是，他说呢，这种忽然顿悟应该就是如梦初醒吧， 哎，是差不多，嗯、 对、 嗯， 可以缩到很多近义词呢。 来看电竞妹说了，拍大腿，咬牙根。然后嘴里喊着、嗯、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可明白了， 对对对， 嗯， 至少就是你能够当下做出反应，用一些肢体动作来表达一下，其实也是就是能够帮助你让你把这个情绪表达到位嘛， 对， 有些是那种心里想明白了，但是就是你什么也表现不出来， 嗯， 还是在心里。 我觉得这种拍大腿、咬着后槽牙这种情况，容易出现在就一堆人玩一个小游戏， 哎、 比如是那种就是益智型，就有一些朋友反应比较慢，比如说我啊，就大家一圈结束了，一轮结束了， 嗯、 开始总结之后听得云里雾里的，忽然在下一轮马上要开始或者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啊、哦，我明白了，刚才是那个谁谁谁说谁谁谁怎么的，然后所有的人呢。 那已经是上一个游戏了， 对、嗯，就上一轮了。 哎，下次玩这种游戏的时候叫上我，我给你垫底儿。咱们都属于反射弧比较长的，嗯，要慢慢的回味，细细的去琢磨。嗯，来看呢，这位叫自称是1994男神的朋友说了，不再钻死心眼儿，明白你不会再喜欢我。 哦，这也是对、嗯、感情的。 对呀、 嗯， 年轻有什么？跨不过去的坎儿呢，感情方面， 对， 嗯 嗯，七小包说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迷途知返，一个是无路可退， 哦， 就看是不是要执迷不悔哈、啊、 嗯 嗯， 来看这位叫一只水猫说了，喝多了酒之后第二天总是追悔莫及，那个时候就是豁然大悟的时候，下次少喝点啊。 哎，真的是这样，很多朋友在喝多了难受的时候都说我至少这半年 哎 我是绝对不会再喝， 嗯， 但是最多坚持一星期，我觉得 是啊是啊。 来看那我叫潘潘说了， 嗯， 豁然大悟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好蠢。 果然是放不过自己啊。来看呢，这位叫保护我的朋友说了，高考完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三年真的是很短，当然是这样了， 嗯 嗯，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大学的时间也是很短暂的， 对，其实现在回想就果然还是像当时家长说那句话、 嗯、 上学的时候最幸福了， 哎， 嗯 嗯，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哎，可爱的人呢说从此之后再无难墙。 看来已经撞得头破血流了，心疼你啊， 终于没有难墙了。 是啊，你为所有人消除了屏障。 已经被他给撞破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可以义无反顾了，是吧？ 嗯， 哎，来看这朋友吧， 嗯， 他说呢，这个叫透彻，名字起的就很通透啊， 是， 他说呢，和他在一起仅仅两个月，但是让我怀念了六个月，即使是他把我删了我也舍不得删掉他，依旧是想方设法的想去这个关照他的生活呀，偷窥他的生活，忽然某一天突然想到他做的这么绝，我留恋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很平静地删了所有关于他的信息，从此没有再怀念过，真的是放下了、 嗯、 哎，有的时候就是一念， 对， 一个念头闪过，突然什么都明白了， 对，而且人和人的性格不一样嘛、 嗯、 有的朋友可能乍一分手之后很快你觉得他没事儿了， 哎， 是他后反劲儿， 对对对， 就可能人家已经没事儿了，他忽然间就颓废了， 其实是需要关，就是如果你身边有刚刚失恋的朋友， 嗯 嗯，这个时候不要忙着做出反应，要看看他比如观察个两三天 啊、 嗯、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对，然后再比较有方法的去安慰他， 哎，施以援手啊。来看这位叫小妹的朋友说了，就是顿悟的那一瞬间感觉就是天亮了，然后浑身放松， 对，就整个人感觉都通透起来了， 就卸下了一个很重的包袱，突然之间可以轻松的去对待生活了、 嗯、 真好啊， 真好。 嗯， 来看这位叫月的朋友说，突然发现曾经觉得完美的女神其实也不过如此。 嗯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给对方的一个人设，就设定她是女神和男神，其实接触之下我们都是平常人的。 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已经把女神娶回家了。 哎， 也不过如此吗？ 让女神听到这个话多伤心呢。那个时候才豁然大悟，有点晚呢。来看，哎，这位叫于小糊涂的朋友说了，一瞬间脑袋空了，然后恍然大悟。 啊，有的时候放空自己是有助于思考的。 哎，对对对， 哎，所有东西重新开始，从头来。 嗯 嗯，来看丑女不可侵犯说，开辟的新世界呀。一下子到了一个， 就是走入了一片新天地啊。 对， 我还以为是进了商场呢。来看这位朋友叫罕见，他说呢，怎样就怎样，样子就样子，怎样子就是让人怀疑，这个就是有时候就是你想的越复杂，这个事情就变得更复杂。就还原本来的样子嘛，对吧？ 对， 做的 就是你碰到帅 一点， 对，率真直接的人啊， 哎， 反而会好一点。就是这种，就是他比较间接的人，他容易让人不太明白。 没错没错， 当你能明白他的时候，就发现啊， 哎， 也不过就如此。 对对对，想明白了总是好的。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豁然大悟是怎么个样子。其实呢，也感谢各位的分享， 是 让我们也很受启发呀。有些事情不要钻牛角尖嘛， 对， 何况我们要尤其感谢那位撞了南墙的朋友，帮我们把南墙都已经撞破了， 我们就可以大步向前走了。 哎，没错，前面就是这个一马平川了。 嗯， 也感谢各位，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8.6， 拜拜。 北京时间9:00。